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此时在这个周末，我们聆听到带有鸟鸣的如此美好的音乐，真的是一种音乐上的享受。那今天邀请到久未遇到的老朋友刘达，欢迎。 啊，各位好，大家好。 哎呀，刘达这个国内著名的录音师，而且自己把很多的中国音乐家的录制的音乐搬上了可以让我们在广播中听到，在今天的人听到，真的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啊，谢谢各位。这个一直其实咱们做节目这么多次啊，一直就是每期其实都好像都很愿意这个就是留出一些特定的时间给中国作品，中国当代的作品，包括一些中国音乐家所原创的这些作品。因为这个就像音乐发展史一样，到今天来讲，这个西方音乐发展史不同的时期，比如对吧，巴洛克时期啊，巴赫呀、海顿啊，对吧？包括像古典时期啊，莫扎特呀等等，这个贝多芬啊等等，是因为有大量的作品，所以才使这项艺术在古典音乐这些东西流传下来。所以，那么我们作为现在的这个身边有这么多优秀的音乐家、作曲家，其实要大力的这个发展中国的这个作品，让大家听到中国作品，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呢，那录制的这些作品也好啊，包括很多其实都是一些很有历史价值的音乐，比如说稍后给大家所放的这首音乐，就是黄自先生的这个怀旧这部交响曲。那这黄自先生大家应该也熟悉的，那中国最应该是说最这个最有历史的，包括在古典音乐发展中国的古典音乐发展上，作曲上可能是这个属于领这个怎么说呢，就祖师爷级的这样的作曲家。所以他的一部作品叫怀旧，大家可以听到，这是1930几年的作品。1920几年到1930几年，因为黄自先生也是英年早逝嘛，所以的这部怀旧其实是可以让大家通过电波听一下。另外第一首曲子呢必须要介绍一下， 对，我们现在听到的 没错，因为大家旋律很熟悉，这个呢是曲子 Richard Strauss 的这个最后四首歌中的晚霞。那么但是这个的改编呢是邹野先生改编的，那么我们以前也放了很多邹野的音乐在电台里，比如说贵妃醉酒大家都记得。那么这些作品也都是由中国爱乐乐团违约的，而今天5月25号也正好是中国爱乐的18岁生日。 哦， 中国爱乐团 这个 对中国交响乐发展极其有巨大贡献的乐团，那么在5月25号是他们的今天是18岁生日。 时间过得好快，我记得那一年还是15周年的一个音乐会。 对啊，今年就18周年，所以说这个就每一天嘛，历史上都是在这什么的，这个也是把这首音乐所以作为第一首让大家来感受。那么我想接下来呢让大家听一下黄自先生的这首怀旧，那么感受一下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当年30几年20几年时候所做的作品。 在听之前我再插一句话哈，因为在你今天来之前我还想设定了一个主题，因为跟你每次的主题都很类似，或者说有着相同的内容，就是古典与青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你看包括邹野先生改编的 Richard Strauss 的最后四首歌是古典的作品，但是在今天在中国它焕发了新的青春，因为新的改编新的不一样。刚才我也问刘达为什么这首作品要改编，其实因为原来的这首作品是女高音的一个和乐队的一个作品，那在现在呢国际上和也有包括国内也都很流行这种改编，就是更适合于管弦乐团来让大众来聆听。所以这些作品，这些经典的古典的作品在今天在中国此时在通过我们的电波也可以听到，焕发了新的青春。 没错。 如果大家刚刚打开收音机，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这是黄自先生的作品吗？ 嗯， 这一首是怀旧交响曲。 没错，这是怀旧，应该是黄自先生为了纪念他太太，所这个创作的一部作品。 嗯， 那么说到黄自先生，还有一点就必须要说的，就是今年是黄自先生1938年去世的。 嗯， 等于今年也算是他的这个八十周年。 嗯， 所以今年有大量的乐团我看都在演奏黄自先生的这个交响乐，那么同时呢，也是把这部作品就是通过点播吧，让大家能听到。那么也同另外一方面也说的，就是说中国其实的这个创作来讲，其实从黄自先生到今天，其实80年其实也走过很多的这个对吧，很大量的作品涌现，包括稍后给大家听到的这个朱建尔先生的这个纳西伊奇，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创作。那么黄自先生这时候也在上海了，然后这朱建尔先生呢，正是上海的这个著名的这个老的音乐家，也是前不久才刚刚离开我们，所以他的作品大剂量的被这个乐团所演绎，大量的被中国的这个其实很多电影电视剧当中都用了朱建尔先生朱老的这个音乐。那么这部作品， 我因为还想再说几句黄自哈，因为在前两年的时候正说到中国交响乐百年，但是在前两年之前一直是觉得黄自先生的这个怀旧交响曲是中国的第一部交响曲，但后来还发现有肖友梅 先 生 哀悼进行曲， 但是呢之前呢也这么说，就是他算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职业作曲家，就是在之前包括肖友梅先生还有其他的音乐怎么说文化人，他们呢不完全是职业的音乐家，那黄自先生呢可以算是我国近代以来的第一位职业作曲家。 没错，刚才你说这个就职业作曲家这个概念特别好，因为包括像就是当时四君子吧，当时包括像赵元任先生等等，其实都是很文学大家，然后音乐只不过是他们大量创作当中的一缕清流吧，应该说，当然也留下了大量的这个好的声乐作品。我们 像花非花呀， 太多了，对， 江春， 没错， 思乡， 没错。其实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的，其实这点其实沈阳可能做的会很好，沈阳有很多我记得他的这个中国作品集， 中南低音歌唱， 没错，他的这个作品其实也是梳理过这个线路。那么古乐其实沈阳也很熟，以后可以有机会 来过 一起聊一聊。 他不常在北京， 没错， 也不常在国内。 他们现在正在德国，也是在演奏这个演绎这个谭盾先生新写的一部交响曲。所以也是中国作曲家，所以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作品，包括现在正在进行北京这个现代音乐节嘛，对吧？大量的中国作品也涌现，所以是这么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是想把时间留给第三首，让大家感受一下朱建尔先生的《纳西伊奇》中的一个音乐片段。 典与青春，其实音乐的脉络是这样顺着生长的。像刚才黄子先生叫怀旧交响曲，而我们接下来呢是用音乐来追忆这位作曲家。 没错，也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一个音乐家，叫做朱建尔。朱建尔大师，朱建尔先生。那么这纳西伊奇这作品呢，其实这名字也是很有画面感的。包括刚才大家感受到这个音响性一开始的，其实很像这个电影大片当中的这个画面。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中国作曲家、中国作品的一个特殊的魅力，就是说它可以让大家有很多的，就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聆听啊，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因为这大漠边疆啊等等。这首曲子呢是纳西伊奇里面的一个片段，叫做蜜蜂过江，是这么一想。那么接下来要听的这个作曲家呢，就是一个最近应该说是我们非常尊重的，而且是非常这个发现了一个大宝藏一样的一个作曲家，叫做于京军。那么他所违约创作的这个浙江交响乐团违约创作的这个社戏交响乐，那么这个社戏这部作品呢当中的一个片段里面的动机，大家听一听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以交响乐这种形式来演绎，这应该是张毅指挥的浙交的这个片段。那么当然也是一个最新的违约作品，我觉得可以感受到2018年所创造的这个交响乐的一个。 对，因为其实在你来之前这个前几个月吧，于京军先生的作品在大剧院演出，然后张毅先生也来到了我节目当中。 对， 然后呢把你的这个录音也拿来了。 当时应该是我想这个演出应该是在四月份吧，应该三四月份的情况。没错，当时我也是有次，那天我还是听了重播，在吃完饭在车上，正好听了在电视，就对你节目正好在播这个三打白骨精的片段。我说哎，我这个真是火了现在。 对， 然后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同样把社戏中的另一个片段分享给大家，也是最新的录音。

这次月季展的主题叫盛春庆百年，其中的百年就是指天坛公园作为公园面向社会开放已经有整整100年的历史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天坛公园也是我国北方地区最早大规模栽种月季的地区，所以天坛至今有着近70年栽培月季的历史。据了解，本次天坛月季花展共展出盆栽和地栽月季10000多株，展出面积20000多平方米，包括月季花带、月季盆栽精品和地栽月季展示区。市民游客可以从天坛北门入园，经北天门到达月季园。天坛月季园主要是地栽月季展示区，以大花月季为主，有200个品种，7000多株。本次花展到27号，本周日结束。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每当听到这样的音乐，我都会想到郁达夫先生的故都的秋，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一家人缘破屋的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里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碧绿的天色，听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 刚才大家听了下半时段一开始我的开场白，那会想到这首作品和北京有关，这其实这首作品的渊源可深了。那就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这个大录音师，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说了，哎呀，刘达来了，我大录音师啊，这还有听众朋友说呢，说记起来了，去年刘先生来做客的时候，还特意介绍过朱建尔先生，好像是朱建尔先生诞辰100周年，那倒不是，朱建尔先生是1922年出生的。 对，我记得上次的时候，当时也是放了一首朱建尔先生，当时上交的一场音乐会上的录音。那么今天刚才放的呢是中央芭蕾舞团所这个演绎的这个作品， 嗯， 也是由张毅指挥的。那么刚才的这个北平胡同啊，当然古月说的这个作曲家呢也许大家都没有听说过， 嗯， 但是呢我希望通过这节目呢大家以后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人的名字呢叫阿夫夏洛莫夫，就应该是叫阿夫夏洛莫夫， 嗯， 他呢实际上是一个在旅居中国的一个犹太人， 嗯， 俄裔犹太人，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部作品叫北平胡同，因为他当时在北京也住过，在上海也住过， 嗯， 尤其这部作品他是在上海住的时候，他回想当时北京胡同当中所丰富的这些音响效果，比如说什么磨剪子磨刀啊， 嗯， 小贩的叫卖声啊，包括那个鸟鸣声， 精细的声音， 没错，精细，包括一开始的这个动机，很多音乐其实就像清晨的鸟叫一样，这些东西是他的一个记忆当中，他用音乐的语回来表达出来。所以呢就说到，就是说中国音乐包括中国作品中国乐派其实不一定也是 中国音乐， 不一定全部由中国音乐家来演的，嗯，来写。其实同样如果能够让外国的这个音乐家来写中国元素的东西，同样也是对中国的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就像我们说 很好的传播， 没错，像我们说古典音乐，嗯，对吧，除了说德奥系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对吧，很像西贝留斯啊等等，对吧，像 Gershwin 啊等等，嗯，像 Bernstein 啊等等，这些海外的这个非德奥的但是对古典音乐做出杰出贡献的。那么中国的这些作品，我们刚刚听到了于京军先生的社戏，朱建尔先生的纳西伊奇，黄子先生的怀旧，邹野先生改编的这个 Richard Strauss 的这个最后四首歌， 嗯， 同样刚才的这首 Avshalomov 的这个北平胡同，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听一听。 要知道刚才刘达介绍了，这现在我们听到的也是上交上海交响乐团的录音。 对， 这是什么时候？ 上交这应该是上交和于龙 在 去年所演绎的，同时这部作品呢也是在去年上交在卢森音乐节的这个演绎上也是得到了很轰动的效果， 没错， 因为非常丰富的音响性，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级的一部作品。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哈，嗯，这个 北平胡同。 对，阿夫夏洛莫夫，他呢是在瑞士苏黎世音乐学院毕业以后，曾经到中国生活。我们都知道，在那段战争的年代， 嗯， 犹太人很多都来到过中国。 那 这首作品呢，就是他在上海的弄堂里， 没错， 想到在北平胡同里的回忆， 没错。哎，而且这部作品呢，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演奏的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其实它的首演就是1933年当时的上海工部局的乐团所演绎的，哎，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那就是老上交啊，因为工部局乐团就做上交的前身嘛，所以这个应该是原汁原味的一个百年回忆。 1933年啊， 嗯， 那时候的首演， 嗯，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还这个主题嘛，古典与青春， 没错。同样时代，其实刚才第二首的黄四先生的怀旧也是诞生于1930几年那个时代，嗯，因为黄泽先生差不多是1938年去世的嘛， 嗯， 所以那部作品应该是在1920几年到1935年之间吧，应该是创立，嗯，这就可以再搜索一下。嗯哼，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北平胡同》。 嗯哼， 觉得有时候我们对音乐的想法是片面的，就比方说我看有听众朋友说中国的交响乐是越来越西洋化了，说刚才呢是好久没有听到过这么中国的交响乐了，这话两个都不对，一个这个我们听到的是外国人在1930几年写的一个北平胡同，哎，而且中国的交响乐，刚才我们听到于静君先生啊，还有包括朱建儿先生的这些作品都是非常中国化的。而一开始我们听到他说中国的交响乐现在是越来越西洋化了，也错呀。那我们开始听到的黄自先生在1922几年写的这首怀旧交响曲是那么西洋化，对吧？ 对，其实我觉得有就是音乐啊，其实大家有各自各样的想象力，其实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具化什么，就是什么表达的就是什么，这种就没意思了。就像我们之所以对一个事物，我是这种观点啊，可能别人可能会不同意，我们之所以迷恋一个事物或者喜爱一个事物，可能很大原因在于它的神秘性，如果一切都不神秘了，我们就不一定那么喜欢了。比如告诉你这个乐器就是代表着这个东西，那个乐器就是代表那个东西，这段就是写了什么，那段是你完全没有想象力的东西呢，这事就不好玩了。所以我觉得千人千面，就是于龙大师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音乐是水，人就是容器，水是无形的，什么水倒到什么水倒到任何容器里就成为人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音乐，就是尤其是古典音乐啊，不那么吸引我们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可以让大家的想象力和这个创造力能有很大的一个展现，包括作曲家的这个创作力。那么这个北平胡同给大家听完了以后呢，下一部作品呢同样也是一部这个大家一定会特别喜欢，我也先不说它是谁来这个所写的，也不告诉它的名字，但是大家一听就会知道它是出自于什么。 大家熟悉吗？来看看乐友会的朋友有没有说出来的，看看一般的朋友，哎呀，光是大家来签到了， 可能这首作品大家可能对另外一首作品应该很熟。 哪首作品啊？ 落水天，有一首民歌，广东民歌。 没有，其实这首作品叫落雨大，它就是广东的一个民，一个童声的一个民谣。 嗯， 基本广东的小朋友从小，尤其是在中山一带的小朋友都会唱。 哎，我妈妈就是中山人， 对， 我家爸爸妈妈会唱， 是肯定是会唱的。而且他们这部作品呢，是也是由一个中山的音乐家，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流行音乐的音乐家，他现在在古典音乐上对吧颇有建树，然后这个李海英大师，那么这个版本呢也是由张毅指挥来演绎的一个版本，是曾经在这个在大剧院啊，包括在很多演出上都演绎过，那么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刚才我看不是有一些这个朋友说啊，中国作品要像中国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中国化的东西其实是我们血液当中的一种，也可能吃一顿饭突然就觉得很有这种家的感觉。音乐也是一样，其实不管是落雨大呀、还是等等社戏啊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反映出的这个中国的一种美学成分在里 面。我又说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没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且地域呢也从来不是什么限制。那么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可以想把一个来自山里的音乐献给大家。这个合唱团呢是昆明的小水井合唱团，是由于龙指挥他们在广州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上的加演曲目，叫做 Going Home， 也是德沃夏克很有名的这作品。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合唱团可是一些真正的山里的 农民， 对，所以说音乐是无形的，音乐是无处不在的。 这个节目时间也到了， 没错，就最后一首嘛，就说完就不用红了。 非常感谢刘达今天来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些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希望大家喜欢这些作品。 谢谢大家，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广播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会。 世界 不对，今天已经星期五了，下周一再会。 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呢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办，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所以